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在其他人眼中，此时的唐三身体瞬间变成了紫色，就连手中的昊天锤也变成了紫色，他就那么直挺挺地朝着海中倒了下去，没入大海之中，很快就消失不见了。 不要轻举妄动，我们听唐三的，退得远一点。 小白的声音令焦急的史莱克六怪清醒过来，同时他释放出一层蓝灰色的光芒，控制着海面的水流，带动深海魔鲸王庞大的尸体缓缓退去。虽然他的魂环已经被抽取出来，但是他这身体还有很多好处可以开发。清凉的海水无法接近唐三的身体，他之所以坠落得那么快，就是因为他身体周围的紫色能量直接排开了海水，带动着他的身体朝着大海的最深处潜入。要知道，深海魔鲸王生活的地方显然是这附近万里海域内最深的海沟。唐三只觉得周围的光线越来越暗，而他体内的能量翻腾的也越来越剧烈，这吸收魂环的过程已经完全脱离了他的控制范围。 听天由命吧。幸好昊天锤像是粘在了我手上一样，并没有飞脱出去。 唐三看不到的是，在那紫色包裹中的昊天锤上，原本只是铭刻在锤头一面的杀神领域，此时正在庞大的紫色能量刺激下生长着，红色纹路变得越来越密集，蔓延在昊天锤的每一处。刚开始的时候只是锤头，当锤头布满了红色纹路后，又开始向锤柄蔓延。很快，整个昊天锤通体都被这层红色魔纹所密布。但这还不算完，那红色魔纹在占据了昊天锤表面之后，又开始向昊天锤内部深入。炽热的感觉正是由此而来。也正是因为昊天锤上这奇异红光震慑，涌入唐三体内那么庞大的深海魔鲸王魂环能量才没有爆发开来，反而在昊天锤变异的过程中不断被融化着。这个过程很奇怪，除了不能移动之外，唐三只是觉得自己的左手似乎出现了变化。他虽然无法动弹，但因为他左手昊天锤一击在冲向紫色漩涡时抓在右手中的海神三叉戟重量的原因，此时他是面朝下，双手抓着两件武器下垂的，因此他正好能够看到自己左手的变化。昊天锤在紫光包裹之中看不到，但唐三却清晰地看到自己的左手正在从紫色渐渐变成红色，而这红色还在快速地蔓延。伴随着颜色的变化，唐三只觉得自己左手与左臂变得极其冰冷，那红色并不是代表灼热，反而是强烈到刺骨的寒意，充满杀戮气息的寒意。可偏偏这股杀戮的气息又充满了正大光明的恢宏之气。 这是昊天锤变异的能量吗？ 红光一直蔓延到唐三左肩肩头才停了下来，反复地在他左臂中流转。唐三能够感觉到，在自己左臂变化的时候，那紫色的能量正在被逐渐吸收着，而且他已经失去了与自己泰坦巨猿左臂骨之间的联系。正在唐三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的时候，突然间，那原本停顿在他肩头的红光突然动了，而且这一动就如同雷霆万钧一般，刺骨的冰冷一瞬间蔓延开来，通过唐三的肩膀，直接蔓延到他全身每一处。只有唐三额头上的海神三叉戟烙印周围三寸没有被红光所侵袭，暴虐、强横、霸道，各种强烈的情绪充斥在唐三体内每一处。他清晰地感觉到，就连自己的三叉戟烙印也伴随着这红光的加入而微微颤抖着。 难道说，这红色光芒竟然会令海神之力感到恐惧吗？我这杀神领域，究竟变成了怎样的存在啊？ 就在唐三心中有些惶恐的时候，这红光却又出现了变化。他快速地朝着唐三身体内的六块魂骨集中过去，唐三只觉得魂骨一冷，庞大的能量波动险些令他魂骨集体爆裂，剧烈的痛苦使他不得不喷出一口鲜血。诡异的是，唐三喷出去的鲜血并没有在海水中散去，而是被他的皮肤直接吸收了回来。 本以为这深海魔鲸王魂环能量庞大，一旦吸收，必定会强烈冲击自己体内的能量，必须凭借着海神之力对他的克制，一点一滴地将其吸收。现在， 海神之光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不说，那深海魔晶王的能量也并没有带给我什么麻烦，所有的主导权反而落在了昊天锤上，似乎只有昊天锤上的能量才是主导身体的。 海面上众人焦急地等待着，突然间小白脸色一变，在他保护下的深海魔晶王尸体中段突然剧烈颤抖起来，小白刚想凭借自己的能量去压制，轰然巨响中，深海魔晶王的身体已经炸开了一个巨大的窟窿，紧接着一块紫色的骨头腾空而起，那是一块类似于脊椎骨的存在，只不过上面还有着其他骨骼相连，正是身体魂骨，通体紫莹莹的，就像是紫水晶铸造而成。最为诡异的是，它本身释放出的能量形成了一个小型的紫色漩涡承托着它。没错，这正是十万年以上魂兽必出的魂骨，也是按照杀死他的唐三所需要的那样出产了一块身体魂骨。对于魂师来说，所需的六块魂骨中重要性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身体魂骨，而唐三所缺少的也正是这样一块魂骨。众人注意到，在这块紫色身体魂骨下方有一道红色相连，就算是它周围那紫色的漩涡也无法对那红光造成任何影响。海水诡异地裂开了，就像是被利刃切开一般，露出了一个不大的缝隙。嗖的一声，这块紫水晶一般的身体魂骨瞬间而入，直奔深邃的海底而去。看到这一幕，六怪不禁同时长出口气，显然是唐三要吸收他所需要的这最后一块魂骨。还有余力吸收魂骨，足以证明他并没有遇到什么危险。可是他们又怎么会知道，现在的唐三根本就是有苦说不出。就在那红色能量凝聚在他身上已有的六块魂骨不断将冰冷的能量注入其中后，唐三额头上的海神三叉戟烙印不干了，强烈的金光从海神三叉戟烙印中释放开来，将海底照亮了一大片，同时六道金光也从那海神三叉戟烙印中流淌而出，注入到唐三的六块魂骨之内，顿时将先前那冰冷的感觉驱散，取而代之的是唐三极为熟悉的灼热感。这一冷一热，极寒极冷的滋味绝不好受。当初唐三在获得八角玄冰草与烈火性胶书这两大仙草时，就曾体会过一把这冰火两重天的感觉，但和那一次相比，这一次的感觉却更加强烈。八角玄冰草和烈火性胶书只是纯粹的冷和热，可现在海神的金色与杀神领域变异出的红色却不只是温度那么简单，海神的金色之中带着恢宏博大的光明神圣之气，而那杀神领域变异的红色之中却带有宏伟博大充满恐怖的浩然杀戮之气，这二者之间格格不入，顿时就起了冲突，这战场自然就是唐三身上的六块魂骨了。最可怜的还不是唐三，应该算是深海魔晶王魂环，他那庞大的紫色能量本是极其恐怖的，但是这红色与金色两种光芒一争夺起来，竟然压制的他那紫光根本就不敢有任何动作，而且红金两色光芒在争夺之中还在不断吸收着他的能量来增强自身，就像是在比拼谁吸收的速度更快似的。深海魔晶王魂环能量虽然庞大，但在这种恐怖的吸收速度之中还是一点一滴地消失着。 怎么我的魂骨成了战场了？这 忽而神圣，忽而杀戮，忽而冰冷，忽而炽热，而且这两种气息还是带着不同情绪的，不断的变化之中，不只是让身体上痛苦，就连唐三的灵魂也仿佛要被他们分成两块似的。就在唐三感觉到自己即将崩溃时，突然间一道紫光从天而降，还没等他反应过来，那紫光已是直接融入他身体之中，顿时先前原本因为红金两色光芒吸收而有些暗淡了的紫色光芒骤然变得强盛起来，就连那红金两色光芒都被压制的迟滞了一下，唐三也终于有了缓口气的机会，拼命地催动着自己的精神力在脑海中凝聚，同时他在这短暂掌握身体控制权的刹那，立刻用海神三叉戟与昊天锤朝着对方碰撞过去。隐约中唐三感觉到自己身上的变化与手中的两件武器也是有关的，唐三的想法没错，但是当昊天锤和海神三叉戟碰撞在一起的瞬间，他的麻烦也来了。 原本因为深海魔鲸王形成的深海魔鲸身体魂骨加入，使得深海魔鲸王那百万年魂环的能量重新爆发，压制的金红两色能量在这两件武器碰撞时同时再次崛起，恐怖的杀戮之气、恢宏的海神神圣之气几乎同时爆发开来。可怜深海魔鲸王那么庞大的能量顿时被再次压制，那金红两色明明没有他强大，可他就是不敢反抗。而这个时候，唐三也明显感觉到一股强烈的力量从自己身体躯干的骨骼中传来，身体属性急速攀升，体内原本的淡金色几乎在一瞬间就完全变成了金色，而且那金色正在快速蔓延，蔓延在自己的经脉、肌肉、血液、骨骼之中。 躯干魂骨， 唐三顿时明白过来，只是他不明白的是，这魂骨是怎么来的。不过伴随着这块身体魂骨的加入，唐三先前的痛苦也被减轻了许多，好像是因为身体的抗性增强了。那寒热两股能量的交替变换虽然变得更加频繁，可是唐三的感觉却削弱了许多。不过令唐三有些兴奋又有些担心的事情在这时候也出现了。受到海神三叉戟碰撞之后，原本笼罩在昊天锤上的那层紫色破碎露出了密布着红色魔纹、充满了强烈杀戮之气、仿佛是一件大杀器的变异昊天锤。而海神三叉戟也毫不示弱，消失多时的金光伴随着唐三额头上烙印的一道奇异输出再次出现在海神三叉戟之上，强烈的神圣气息与那恐怖的杀戮气息交映生辉。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